我们是上班大暴走， 我是 Lori， 我是 Mia 比。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要拯救，大家就是逃出被人欺的深渊。 那我们会在节目上聊工作上奇葩的事。那今天的话，其实比较严肃一点点啦、啊，但是就是要讲那个职场霸凌。 对，奇葩事也是蛮多的。那我这边就提出一些，长久以来，自身或者是有听过别人的一些例子，像是啊，我之前就有听过朋友，他有分享过，他有带过一间公司，离职率很高，有的甚至就是做一天就不做那种，或者是上午来，然后下午就不见的那种。 啊，只做一天， 真的， 这太夸张了吧？ 超扯！后来才发现说，原来那间公司主管问题很大，因为他会欺负新进的员工。举凡是开会的时候，他可能会讲话揶揄你啊，或者是在员工提出要离职的时候，就大庭广众在办公室直接叫那一位员工走人，这样。其实这些都是霸凌行为。超扯的齁。 对啊，是很夸张，做一天这个我没办法想象，在公司可能真的很恐怖哦。 对对对，可能一年就是365天都有人在走人，这样子 太夸张了。 但是很可怜的是，当事人通常都会选择默默的隐忍啦、啊、因为就觉得反正要离职了就好聚好散这样子。那还记得那名员工，当时他只是一位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所以就觉得也是蛮心疼的， 真的很可怜。 对，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超扯的例子，就是之前就是有听过同学也是有分享，就是他待的那间公司，那时候他们公司自己刚创了一个粉丝专业，就是要冲人气啊。但是我是觉得自家的员工，他要不要按自己公司的赞，其实他是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啊， 对啊， 就是、自己的自由， 没办法逼人家、啊。 对，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他心里认同你这间公司，他就会自己去按赞，不用你逼他。 对。 可是那时候那间公司居然就是在开早会的时候，就是那个主管啊，他就是强迫，就说：“哎，你们大家都有手机嘛，对不对？那现在就拿出来给我按赞。”类似这种口吻，就是强迫员工们按赞。公司的粉丝专业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蛮霸凌的行为啊，对不对？超扯。 对啊，因为他是强迫。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我觉得这已经是欺负了啦，直接讲就是欺负啦。就是他有点情况，就是主管他是坐在后面这个状态，他是可以看得清楚每个员工在上班的情况，不管你有没有在偷懒，他都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他呢就会随时拿着，他如果觉得你在偷懒，即便你没有，那他就会拿出他的手机随手拍你上班的画面，而且他不觉得这是就是欺负霸凌的行为，而且他甚至觉得他没有去侵犯到你，他只是在拍，只是在捕捉你，他觉得这是你在就是 捕捉我漂亮的身影吗？ 对对，他觉得他没有就是侵犯到你这样子， 可是这个已经侵犯到隐私，这个蛮严 重 的。 真的，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特别这个情况它是违法的，所以其实是可以提出一些法律手段的。 对，那我这边也有几个例子啊，就是他们刚好在买，就是好像那时候大乐透可能金额蛮多，对，集资嘛，然后如果你不想参与的话，就会被说不合群这样子。 个人自由吗？ 对啊，这个完全个人自由，我就是不想要买乐透啊。 对 对，就是会被说话，然后就是感觉他们是一个小团体，有买的是一个小团体这样子，然后就会被说不合群， 没买的就被排挤， 对，就被排挤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员工他本来就有一点胖胖的，但是后来呢可能因为就是又变更胖，然后就是主管就是怀疑他就是怀孕，然后就是从背后偷偷拍他的背影，然后再传给另外一个同事看，这样子。 怎么这些人都不觉得偷拍是一件不可取的行为？ 对啊，因为这其实真的都是已经有职场霸凌了， 就是不合法的，就是犯法的。 对， 这是太夸张了啦！其实这些我们讲的这些职场霸凌啊，就是其实就是你 在工作场合上有人利用他的权利或者是不公平的处罚，就是造成你觉得感到被冒犯啊、威胁、冷落或者是侮辱的行为，这些其实都算是霸凌。而且2020有做过一个调查，居然高达67%员工曾经面临就是职场霸凌的这个行为，而且其中受害者51%居然选择默默忍受。那另外第一名加害者最多的是同事，占了75%，第二名才是主管，就是一半，大概50%。这比例超高的 欸。对啊，就是等于说是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霸凌过这样子。 真的。那我这边讲一些就是大家觉得比较模棱两可，像是拍桌子啊或者是丢公文，这些其实像是情绪管理不佳动不动就发火这些问题的老板或是员工，其实都算是霸凌。比较明显的是有的可能会动手打人这些。 嗯，动手打人是真的比较夸张了。 对，这也已经就很明显就是在欺负人了嘛。 嗯，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待的是业绩单位，尤其业务单位的话，有的可能会逼你的业绩啊，那或者是就是抢你的功劳，这些其实也都是霸凌行为。所以大家要去想一下，就是这些究竟算不算是霸凌的行为这样。另外有一个就是针对性的玩笑，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只是开你个玩笑啊，但是他如果一直朝着某一位特定的同事的外表或是其他的部位然后一直开玩笑，不管是否有意啊，那只要是被取笑的人感到不悦，这就已经可以视为是霸凌的一种。 对，说到这边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我同学有跟我说过，就他主管在开会的时候就会公开批评同事的外表，他就会说你们这样没有化妆长相是能看吗，就会直接对那些没化妆的同事这样讲哦。 然后 真的，而且我朋友是有跟我说，就是他那个其实他那个同事的外表也不是很优，可是他还是就是批评人家的外表这样子，他就会说你们以为你们长得这样你们每个人都长得像林志玲吗？然后或者是说开会的时候眼睛哦只是没有看着主管，然后主管就会对着他们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尊重人，你们到底有没有教养，然后开会的时候就是眼睛飘向别的地方。 讲到教养两个字就太过了。 对对对，讲到教养我觉得是蛮过分的。然后就是主管他会说他讲话的时候可能他发现底下没有回应的时候啊，那个主管他就会说你们是那个聋哑学校的吗，怎么都不回答。其实这个很严重，他说你们 是 聋 霸凌。 他说因为聋哑学校这个已经有违法了，这个是刑法，因为他这已经有点是公然侮辱了。 是， 对。那公然侮辱的话，我们就是要讲到有一个部分我们可以让大家参考的是一个网站，它叫法律百科，它帮我们整理一些重点，已经有涉及到这个刑法的问题嘛。刚刚说到那个公然侮辱罪， 对， 那我们要怎样去伸张自己的那个权益呢？就是当我们在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进入诉讼的话，我们最难的就是我们要提出证据。 对，那要怎么收证，有什么方法吗？ 有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主张都要讲求证据嘛，所以我们在收集相关证据很重要。就例如说我们在工作上会有往来的 email 嘛， 对 啊，像我有朋友说有的主管会直接在 email 上面骂人，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那太笨了， 那真的很笨，我们都可以截图把它印下来。 对， 然后通讯软体不管是 Line、WhatsApp、WeChat 这些都可以把它就是做一个通话的那个截图这样子，还有对话记录嘛，画面录音。那就是还有就是说像是我们申诉或是心理諮商就医记录这些都可以留着，那尽可能的就是把这些收集的证据把它留好。那当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反应了没办法处理的时候，我们将来有机会成功的为自己发声这样子。 那真的很重要欸。 对，那讲到就是说如果职场霸凌这个录音收证会怕违法嘛，对不对？那我们讲一下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如果录下的是非隐性的对话的话，例如说刚刚说是可能多人的开会多人参与的会议上我们遭受到就是言语的霸凌， 对， 我们是用手机录音嘛，那其实这个法律上的实务是合法的，因为证据是可以用在法庭证明是自己有被霸凌嘛。那如果是参与多数人的活动，像例如出入的那个厂区还有办公室还有一些公共空间录音的话，就是比较不会有那个刑法妨碍秘密的那个问题这样子。那其实如果说我觉得还是要沟通啊，如果说你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就是寻求协助嘛，同事的协助，主管的协助，就是沟通。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就是证据的话就是要收集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向专职单位提出申诉。假设说你的公司是比较大的公司，那我们就向人资或者职安位去申诉。但不知道说你在申诉的这个流程是不是真的可以好好的处理啊，有可能到哪一个部分就被拦截了也不一定。 那也太恐怖了吧，这社会。 对啊，那我们刚讲到就是说法律条文的部分，侮辱罪的话是它是拘役9000或拘役。 它的话像是这已经不是民法，这是刑法的部分，第277条第一项，伤害人之身体或健康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拘役或是50万元以下的罚金。所以你可以看看，这是很重的哦。 对，所以你保留这证据，到时候提告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会犯这些法这样子。 对，所以你看看这些不管是拘役还是罚金多么的高，你就如果今天你是身为主管，千万不要去霸凌一位员工。话呢，主要就是告诉大家一些比较模棱两可的例子啊，或者是我们自身或者是听朋友同学讲的一些职场的经验啊，希望为大家就是带来比较实质上的帮助，以及知道说如果你收证之后还可以怎么做，寻求哪一些法律途径这样子。那就是我们自己要勉励一下，就是说工作之余最重要就是照顾好自己，那充分的休息，那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在冲突的时候勇敢的为自己发声也是很重要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你职场有其他不管是你的主管啊或是同事，如果有贵人的话，你也可以寻求他们的协助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有一点蛮重要的是，因为我发现其实亚洲人的话其实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会隐忍嘛，但西方人他们就是遇到事情他们都很敢捍卫自己的权利，为自己发声。我觉得我们都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不管你几岁，只要发声是不合理的，你被欺负了真的很夸张的，你就是勇敢站出来，你不要让自己得忧郁症然后到时候去自杀。 真的真的，我之前有一间公司的员工比较年长的长辈就是这样子，很委屈。 如果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就是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对，那小小的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的主题是要聊职场的奇葩事，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分享觉得好玩有趣的或者是觉得太扯的奇葩事，都可以来信跟我们说，那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念出大家的留言，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这样子。 好，那今天就到此结束，拜拜 拜拜。